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发表许多经典著作，为朝鲜革命指明了前进道路。金日成同志在艰苦卓绝的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发表许多经典著作，对于实现解放朝鲜这一历史大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其中包括主体十九年1930年6月30号在卡伦召开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干部会议并所做的历史性报告《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以及关于组织和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庆祝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建立，为了把武装斗争扩大和发展到国内，在党组织成立之际，关于扩大和加强国内党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权，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关于有准备的迎接祖国光复的大变革等。